这白雪，这纷飞的季节。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日，农历的10月11。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节目的一开始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由北京画院联合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主办的《我向豪敦寻往记：明清山水画的古意金情展》最近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面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汇集国内重要文博机构收藏的35位书画家，超过50件明清各派的摹古佳作，为观众集中了解中国古代书画的摹古与初心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会，凸显在传统绘画当中临习古人的重要性。观众可以通过对摹古绘画题材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梳理，进而对当代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2月6号。美在京津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展览运用美术家的画笔为冬奥倒计时记录美好序章，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京津冀美好愿景，艺术地展现了京津冀各个地区历史阶段的艺术成果和国家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光辉历程。碧云寺对台交流展最近在香山公园碧云寺韩碧斋举行，以纪念孙中山诞辰152周年，缅怀历史伟人。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曾在香山碧云寺停灵。香山碧云寺后建孙中山纪念堂一贯冢，成为缅怀这位世纪伟人的重要纪念场所。去年，香山碧云寺被批准为北京市首批对台交流基地。这次的碧云寺对台交流展共展出50多幅两岸人士到碧云寺参观孙中山纪念堂举行活动的图文资料，以及连战、姜炳坤、郝伯村等人的题字等实物展品，展现了碧云寺在增进两岸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最近发布消息，就公众关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院准备闭馆休整3年和北展南移等事宜进行回应。台北故宫博物院方面表示，目前这个方案正在评估，尚未定案，正馆休馆不是唯一的选项。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正规划展场调整，让正馆可以同时整建，而北院同时对外开放。负责人表示，南院北院都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不管休整3年5年，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来说都没有闭馆的问题，只是把展馆变更，把 A 馆移到 B 馆逐步展出。最近首届八大山人艺术展在南昌市开幕，八大山人文化现象与南昌文化发展战略论坛，八大山人全国首届书法展，八大山人杯，全国征联楹联大赛，纪念八大山人诞辰392周年系列画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陆续展开。 戏剧东城第二届全国话剧展演季最近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院拉开帷幕。这次展演季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来自全国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25部优秀剧目亮相，即日起一直到明年1月，将在保利剧院等共演出50场。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些天正在举办京都大报恩寺快庆定庆佛像作品展。大报恩寺是创立于镰仓时代初期的古刹。2020年，大报恩寺将迎来建寺800周年。历史悠久的大报恩寺因藏有诸多日本庆派工匠的古佛像而闻名。快庆定庆是活跃于镰仓时代的佛像工匠，在日本佛教艺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次展览上，观众就将有幸亲眼欣赏到他们二人的精美作品。这个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2月9号。香港苏富比将于11月29号到30号举行2场中国艺术品拍卖。在首日的雅藏中国艺术品拍卖上，拍品涵盖了早期青铜玉器至明初瓷器。第二天举行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则荟萃了多组私人珍藏，奉上了香港旧藏、清代官窑和工艺精品、日本家族收藏的玉器精粹、香港新仰堂一批在80年代搜集而成的显赫宋瓷收藏，另有赵从衍家族收藏的部分艺术珍品。所有拍品将在11月22号到28号在香港苏富比艺术空间公开预展。对于电影爱好者而言，能够足不出户或者不出楼门观赏电影该有多好。日本新推出的影院主题社交公寓的住户就可以享受到这种便利。这栋社交公寓取名为电影和光，共有123套住宅。公寓楼内设一间小型影院，配备数排阶梯式分布的沙发座椅，还有一个操控简便的投影仪，可容纳20人观影。除影院外，公寓楼内还有一间摄影影像工作室，方便住户自己录制视频或拍照。这栋公寓配备公用会客厅、公用工作区和一个室内花园，非常适合那些热衷于拉片的年轻人居住。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旨在服务基层党建工作的人民党建云手机应用正式接入支付宝，这意味着全国各地的党员以后可以通过支付宝在网上缴纳党费了。党员所在的党组织入驻人民党建云后，在人民党建云手机应用中选择我的，输入手机号码登录，点击缴纳党费，便可以按提示顺利地完成党费缴纳。2019年北京博物馆通票这个星期开始发行。2019年通票共收集了历史、科技、艺术、文化场馆、旅游景点、免费开放博物馆共5大类115家北京地区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和文化旅游景点，绝大多数是提供2人次免费或优惠折扣。通票全年零售价120元，收费馆点提供的门票减免总价值超过3000元。这套通票将可以在各家邮政支局、博物馆和新华书店门店现场购买。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到，从本周开始，市住建委将会同各区住建委、房管局利用1个月的时间，组成5个专项检查组，对全市已入住公租房项目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公租房项目入户检查情况、人脸识别是否关联门禁及数据库系统、政策宣传、信息曝光情况及投诉举报机制运转情况等。同时，还将把项目周边中介和租赁平台寻访情况也列入检查范围。 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快递中国的播讲人，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姚迪。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快递中国》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三通一达，申通、中通、圆通、韵达是中国快递第一集团军的四支劲旅，他们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快递业的奇迹。三通一达有70%以上的员工来自农村，他们以农民的智慧和勤劳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还会去商场买吗？ 我基本上买东西还是在商场的。 真的？ 是啊。 您这么年轻还这么传统啊。 其实也不年轻了， 看着还是很年轻的哈。 谢谢。比较喜欢养生，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想逛商场呢？主要是为了运动锻炼 啊， 体验这种逛商场的感觉。 嗯， 而且我个人呢，从小可能是受我家庭条件的影响， 嗯， 我父亲每次带我去逛商场的时候啊，都会说孩子，你看人家这商业模式啊，是满多少减多少，怎么怎么样，都会教我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去逛商场呢，我看的是什么？第一，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啊，比如说有什么新鲜的产品啊新鲜的商业模式啊。第二，就看别人是怎样设计这样的一些盈利模式的，这是很关键，因为我们做金融很容易识破他们一些骗局。 但是我现在真的去实体商场去的已经非常的少了， 嗯， 大部分都是网上购物，一个是节省时间，另一方面我觉得它便宜，它真的比实体商场要便宜不少哈。 是， 实体商场听了别不高兴。是不是您现在也发现实体商场现在生意大不如前了啊？ 哎，已经非常冷清了。 嗯， 而且现在实体商场呢，我们大家都说现在已经不叫商场了，叫什么呢？嗯，很多老北京说，哎，咱们去找一个饭馆楼吃饭去。 饭馆楼。 叫饭馆楼。 哎，您这个定义非常的准确。真的，因为我们也在周围的同事朋友里头做了一些随机的调查哈， 嗯， 就问大家现在你们去商场主要干嘛呀，说我们去吃饭呀。 是啊。 就商场现在一般都是什么四楼五楼或者地下一层都是吃饭的哈。 对。 还有朋友说遛孩子呀。 嗯。 确实是现在商场里就是好多都是。我看很多商场就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吃饭，一类就是这个卖亲子的东西，还有亲子活动的这个场所非常的多，嗯，所以亲子类和餐饮在商场中的占比会非常高，是吗？ 嗯，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亲子类的，嗯，因为它毕竟需要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和交流， 嗯， 那毕竟要有一个场所，所以这方面一定是一个在商场当中占比非常高的一个行业， 嗯， 啊，基本上一层，但是剩下的。除了一楼的一些门面，比如说卖卖面包啦， 嗯， 还有卖卖 化妆品， 哎，化妆品还有高端服装啦等等一些东西，嗯，剩下的基本就变成了饭馆楼了。那么我们可以说是饭店已经占据了这个实体商场的半壁江山了。 真的是，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像真的是不知不觉就发现身边的这个商场都变成饭馆了。 是啊，这是我说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实体经济不是特别景气的时候。往往大家就没什么事儿干了， 嗯， 没什么事儿干了，他的消费能力又变得弱了， 嗯， 一旦变弱了，那商场毕竟要谋出路啊，那怎么办？一定是多开一些我们能吃的能玩的地方， 嗯， 因为只有大家没事儿干去逛什么地方呢，大家会想，哦，可能会去吃饭， 嗯， 会朋友聚会，去看个电影， 嗯， 所以这些娱乐产业饮食产业才会这两年发达起来。 对对对，还有一个是电影院，嗯，现在商场里就这几类了，嗯， 是 看个电影吃吃饭，嗯，然后这有的人去遛遛娃，完， 嗯， 就是吃完饭有的时候再遛遛遛捎带手再稍微买点东西， 是这相当于一个商场就逛一天，然后再最后去趟超市，嗯，买点生活用品基本上就可以回家了。 是啊，我们也查了数据，2010年到2017年全国这个典型城市的这个体验式购物中心的数量年均增长率是5%，而购物中心的体验式业态数量的年均增长率是9%，所以这个体验式消费成为购物中心它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了啊。 嗯， 那这个体验式消费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好，那么就咱们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我记得是2006年到2008年左右，我去韩国的时候，第一次体验到了这种体验式消费是什么概念啊？当时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的一个商品，什么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所谓的饮料，咖啡 啊，嗯哦。 但我们中国卖咖啡呢，很简单，就是啊，我点一杯摩卡，那这个整个的服务人员就把摩卡给做好，做好了之后就放到这个顾客的眼前。但是在韩国不一样，他是怎么样？我要买一杯摩卡没问题啊，那我就去这个地方买一杯摩卡的原液，然后去隔壁呢，我想用热水，那我就用这个原液加热水一起去冲，我想用冷水，那没问题，我给你一个杯子，这儿有冰块，你舀点冰块，然后用原液去冲这个咖啡，是这样一种状态， 自助式的呀。 对，自助式体验式的消费。但我发现一个问题，一旦出现了这种自助式消费，反而排起了大长队。 为什么呀？ 哎，这就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感呀， 就好玩，大家觉得哈， 大家觉得哎，我可以既可以买咖啡，我又可以做咖啡，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当时我就说， 哎，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咖啡换成别的呀？比如说可口可乐、雪碧，或者说一些别的橙汁啊，让大家自助来进行自己的这个口味的这个调兑。我说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嗯， 没想到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在中国也逐渐流行起来了。你会发现这种参与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实体店啊好于网络店的这样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里面。就是我们很多人想去做事情，往往是一种参与感，尤其到了冬天更为多一些，冷雾霾，所以很多人呢都喜欢去商场。 嗯， 去商场做什么？我不可能只天天就为了买衣服，而是什么？而是多去体验一下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亲子园，最火的一个。我家里我姐姐也是开这种亲子园的啊，开的也是不少家店。那么她呢，就是会发现，你看，比如说到商场里面，经常会有爸妈带着孩子一玩一玩一天。我说你玩什么呀？我去他们那儿参观，他告诉我，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一个蛋糕，但是手工做成的。这个生意就比那个一楼的蛋糕店的这个生意要好太多了， 比买现成的好太多了，还比买现成的贵好多。 是啊，啊，你像外面一个蛋糕店，可能一个蛋糕有100块钱，100多块钱。那我孩子自己做，那我一共加起来料乱七八糟，我得花300-400，但是一个下午都交代在这儿了。但孩子很高兴，哎，特别开心。看这个小伙伴做什么样，那个小伙伴做什么样，这就是一种参与感，而且还。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 现在家长特别注重这个。 对呀、啊， 嗯， 我说，哎呦，我说现在真的是不得了。我在想，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干嘛呢？锻炼我的动手能力，那就是剪纸花呗。 你看我们同事，之前也是带孩子去学做那个饭团啊，什么东西的，也就是3-4岁的，哎，做的不亦乐乎。然后我还问我们同事，我说做的你敢吃吗？我们同事说敢啊，我看着他做的挺好的。 那所谓的一句话叫做“君子远庖厨”，这是古人的一个这个定义啊。我觉得现在让孩子去锻炼自己的自立自理能力，是从小应该培养的一种习惯和能力了。 是，没错。 嗯，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种体验式的消费，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既有针对这个成年人的你自己的这种体验，也有针对孩子们的哈，亲子的这种现在特别火，所以说这个体验式消费也为餐饮扩围提供了这个优良的土壤。国家统计局呢有一个数据说，2017年虽然整个餐饮市场是呈现2位数的增长，但是餐饮企业的这个死亡率却高达30%，商场的餐饮更严峻，呈现是。什么呢？20%盈利，40%保本，40%亏损的244的结构。 嗯， 所以说，商场的这个餐饮业啊，我想问一下杜帅，在你们投资领域，你们看好吗？虽然说大家现在吃饭都是去商场，但是看来他们要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状态，也不是很容易啊。 对，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投资领域啊，我们投资的主要是像比如说类似于互联网企业 TMT。啊，移动互联娱乐类的，或者说一些大型的独角兽的企业。那么真正的这些餐饮业，我们把它叫做实体。真正这种实体经济呢，不在我们的投资范畴之内。对， 怪不得咱们不好，怎么为什么你们不看好呀？ 咱们就可以分析一下啊，做餐饮的人有几部分人。第一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244前面那个20%盈利的这部分人，要么就是开过好多年饭店，最后搬到商场上去的，要么就是国际或者是国内的连锁性的。 这个非常多，现在很多我看大型的餐饮企业都在各个商场有连锁店， 是， 所以就有一个现象，就是你现在去每个商场，感觉吃饭的店就那么几家， 是 差不多。 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其实前百分之二十盈利，它盈利不在于口味，而在于它自己的知名度和它的管理模式。 哦， 比如说人工成本，很多饭店它不会管理人，甚至说买菜的时候怎么买菜，很多地方它不会。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会发现这些连锁的地方它都是统一配送，每到晚上或者说白天早上起来一起床的时候会有一个大车，很多人扛这些原材料就来了。 很多店现在搞这个中心厨房啊，半成品配送，有一些比较难做的菜，其实你点了你会发现很快就上桌了，就是因为它其实已经半成品了。 是，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对于餐饮的理解的模式，甚至说他们在餐饮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这么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才致使这个行业能够达到盈利的程度。剩下这244里面的保本和亏损的其实都一样，你不挣钱其实就是亏损嘛。对于我们来说做金融的，你这个钱放在这儿一年不动那就是亏损呀，对吧？因为你用这个钱，你比如说你放银行你还能拿5%的利息呢，更何况你去做一些别的投资产品。所以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基本上有几种。第一种就是小有成就 想开一个饭馆玩一玩，啊，比如说你像很多明星都开饭馆，但是你会发现明星里面有几个能开成的呢？很少，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种就是没事干，年轻人，然后呢，比如说从国外回来也不想上班，那我经营一家餐馆，啊，这种人很多，包括我有很多朋友都这样。但 我还认识一些朋友开的还蛮成功的呢，就是这一类的。 嗯，他们也是什么摸爬滚打过来的，一开始从不成功走向成功这样一个状态。我一个朋友就是他只做希腊菜，别的不做。哎，一开始呢是在三里屯租了一个地方，那么做了几年之后觉得，哎呦，怎么不挣钱呀？不对， 做了几年才发现不挣钱。 是啊，因为他觉得第一年是我的装修成本 啊， 那第二年呢，那不挣钱正常。第二年呢，我装修成本回来之后怎么还是不挣钱呀？第三年、第四年发现都是一个持平的一个阶段，那他立刻就改变了策略啊，改成在别的地方啊，换一些别的口味，换一些创新等等一些东西，才慢慢的实现了一个盈利的状态。所以这也是一个过程。所以说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是需要交一定学费的，这也是我们大家，比如说你大家想做餐饮的话，给大家一个善意的提醒。 嗯， 我身边很多人，包括我认识的一些朋友，甚至说我的员工，他们家人也有开餐饮的。 嗯， 大部分人开的都是亏损的。记得一个员工特别的惨，他是一个老人，在我们企业里面做财务。那么他呢就跟我说，哎，说哎呀，杜总啊，你说我孩子开了一个饭店啊，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我现在还得把房子给他抵押出去，就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您怎么看这个商场餐饮的未来发展，因为刚才您也说了，特别火的一类就是那种大型的这种连锁企业， 嗯， 他们开的这个那几家著名的这个饭馆，每家商场都有的，还有一类就是美食的网红店， 嗯， 这个前期推广其实费用也是非常高的哈。 是， 那么商场餐饮的未来您怎么看呢？还是这类店是会比较受欢迎吗？ 这类店应该是一个，我觉得啊，对于未来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点啊，但是我希望的是所有的餐饮企业一定是做过很多年餐饮之后再搬到商场去做的，这是最好的状态。因为我也投资过几个这种餐饮的企业，当然这种餐饮企业它是比较创新的，比如说我投的一个是一个川菜的烤鱼品牌，这个品牌的老板呢就首先自己开了很多年的这种川菜的店，他给我讲的头头是道，他说我们这个店在商场能实现盈利多少，如果在底下的一层底上我能盈利多少，我的租金多少，成本多少，他都说的特别的到位，而且他对于店的选址非常的苛刻， 认识很清晰啊。 对，非常清晰。做这么一个细分的烤鱼，川菜的烤鱼，这么一个细分的东西做得这么成功，他在北京市也三四十家店了，很有这个借鉴意义的。如果想做任何一个行业，不管怎么样，先去多去积累一些经验，多去跟一些前辈做一个请教，再去搬上我们的商场当中，而不是一开始起点就到商场，那一定是赔钱的。 嗯，所以前期的这种调研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是的， 不能头脑发热。 是。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说完了餐饮，咱们再来说一说实体商场里的亲子产业。 嗯， 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儿童亲子业态已经开始成为购物中心的这个叫人流发动机了。数据上的体现是2016到2017年儿童亲子业态的占比稍有回落，渐趋平稳，但是它依旧是继零售和餐饮两大业态之后，购物中心吸引客源能力最强的第三大业态。看来真的是大势所趋哈。 嗯，儿童亲子啊，包括我们经常在投资会上会讨论，现在什么钱最好赚呢？很简单，一个是孩子的钱，一个是老人的钱啊，一个就是女同志的钱啊，三类钱最好赚。 看来就是男同志的能比较理性看得住自己的钱包是吗？ 是，因为他们，因为我们都知道赚钱不易嘛，对吧？啊，能够守得住自己的财富，所以说很多事情呢，尤其是孩子啊，孩子是现在一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尤其现在放开了二胎，大家对这个孩子的期望值呢是越来的越高，甚至说我们一个家庭两个人啊，夫妻双方，他们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孩子，所以一定是从小就培养孩子这样一个能力， 各种能力， 对，各种能力，甚至说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哪还有什么胎教啊，哪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教你什么，我能会唱几首儿歌就不错了。现在孩子不一样了，从两三岁就开始钢琴啊，乒乓球啦，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当时我还在想，我说你像我们小时候为什么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呢？ 我记得我还问我妈妈，我说我记得我是上高中还是上大学的时候，我问过，我说妈妈，你看我小时候在你肚子里的时候，你给我听什么音乐啊？妈妈说那听的肯定是贝多芬交响曲啊。 哎呦， 我说哎呦这么高雅呢 啊 我说那我出来之后你教我什么呀？第一首儿歌我会唱的是什么呀？他说第一首儿歌教你唱的是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妈妈的妈妈是姥姥、啊、这个我说哎呦怎么我在你娘胎里，我是在你的这个肚子里和不在你肚子里面差距这么大呀 所以说对于这个孩子的重视导致这个亲子产业现在应该说是非常受欢迎、 嗯、是啊，尤其现在的孩子，我会发现他们两三岁开始学钢琴，学剑道，学乒乓球，学游泳，各种各样的学，我觉得条件真的太好了， 嗯， 而且以后一定是一个特别健壮的时代。 在这种的形势之下，您看实体商场要发展，现在只能走这种儿童零售业态啊，餐饮，亲子餐饮业态这样的一种配套呢？还是说其实也还有一些更好的发展方向，只是现在还并没有特别的明确呢？ 嗯，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啊，你像我们新兴的，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呢是在2010年就做了这样一个产业，什么产业呢？我问他，当时他说：“杜总啊，你过来参观一下我的这个企业吧。”我说：“你是个啥企业啊？”他说：“我开了一个超市。”我说：“你开了一个超市有什么好参观的呀？” 对呀。 啊，然后我他说我这超市不一样啊。我说怎么不一样？他说我旁边就是家乐福。我说你旁边家乐福，你开一超市，你觉得你跟人有竞争力吗？ 是啊。 啊，我说你开完乐呢。他说不是啊，我说关键家乐福特别大，我说家乐福得有个5-6千平吧，他说那是小的，我们这家乐福10000多平，我说你这多少平，他说我这300平，我说300平你能跟人家竞争吗？他说能啊，没问题，我的销售额有一次竟然跟家乐福持平了。 怎么可能呢？ 对，我也说怎么可能啊。后来第一次去，因为他的这个超市在上海，那么首先我在上海的这个机场，我记得是浦东，特别远啊，他兴高采烈的开着自己的小车过来接我，当时记得是一个奔驰， 嗯， 我说行啊，就是没两年混出奔驰来了，这都是小意思，一会儿你到我的这个超市看看。好，当我第一脚踏入这个超市的时候，我就彻底被这个超市的氛围所感染了。 哦， 特别特别多的人在排队干嘛呢？比如说今天我的胡萝卜，我的产地是哪儿？它没有任何一个实体的东西，都是互联网的模式。它会告诉你我的产地是哪儿，胡萝卜我这次是几斤的，卖多少钱啊？我什么时候我会配送到你们家去？等等的这样一个模式，大家只需要在电脑上下单就可以了。 它是一个实体的网店是吗？ 对，实体的网店，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概念。 哦， 那大家呢真的是络绎不绝的。 我说呢，这300平米的店面能摆下多少东西？跟人家乐福在这叫板呢？ 是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一天营业额多少？他说我这每天的营业额和家乐福的基本持平。所以到现在他一共开了很多很多家这种店，这也是一种什么？ 哦、 就是网店加实体。还有这种体验感，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包括我想买冰箱、买空调、买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现场。哎，然后呢，我进行下单、办卡，办了卡之后呢，哎，把东西我给配送到家门口，这样一种概念， 嗯， 非常的火。 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商大佬开的店也是这样的呀。 嗯，对啊，所以这也是他们这一代的一个产物嘛。 嗯， 所以现在的估值呢，已经变成了它的估值已经变成20亿了，而且它是最早的一个把这些超市搬到商场里的。啊，就是无人值守，相当于也是无人值守了。无人值守的超市搬到商场里的，很多大佬开的是什么？就是直接找一个门店，对吧？比如说你像顺丰，啊，顺丰它是有顺丰快递的点儿，旁边做一个顺丰的这种网店，啊，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它呢是这种直接铺商场，啊，这也是很好的一种模式。还有类似于，比如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里什么火呢？会有什么东西呢？唱歌，哎，你会发现每个商场都有。 对， 叫有唱的， 是有各种各样的唱歌的，包括电影院门口也有。 对， 你去早了，你在那儿坐着等一会儿就可以唱一首歌。 是啊，价钱不便宜呢。 录了可以发到你的手机上哈，可以给亲朋好友一块来欣赏。 是，那价格呢非常的贵。这一个商业模式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发明的。最早呢，他当时那一段时间他和马云走得比较近，马云当时就特别笑话他，他说你想做什么吧，我淘宝什么都有。他呢就特别不服气，他说我就做一个你淘宝没有的，就做一个在每个写字楼里面铺这个自动售卖机，卖什么？卖盒饭。一到中午，写字楼的白领啦，或者是周边上班的，就到他这个自动售卖机里面去买盒饭，一支付，啪，一份盒饭掉下来了。淘宝牛，你能送盒饭吗？后来呢，马云一气之下把人家这个外卖网站给收购了，又跟他叫板，说你看 我还是比你牛一步吧，那怎么办？他又发明了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商场里面唱歌。 嗯， 啊，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他呢后来还发明了什么，现在在商场里面做这种互联网的演播间，后面是这种类似于新闻联播的背景，我在这儿做演播，变成一种视频化的一种时代了。 实体商场啊， 嗯， 就像刚才前面所说的这种体验式的这种消费，看来是一条很好的路子哈。 是， 还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些很好的创业项目，以后有机会杜总再跟我们接着说好吧。 好的好的。 好了，今天的杜帅开说就到这里了，下周我们继续和杜帅一起开说更多的话题，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杜帅开说，杜是杜甫的杜，帅是这个 元帅的帅， 元帅的帅，来听杜帅讲讲他的观点，也可以就您感兴趣的话题和杜帅沟通交流。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好，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感恩节的活动啊，持续发力，这一次厂家力度有多大？反正啊，我之前是没见过。 对呀，99元一盒，买10盒送3盒，华到每盒只要76块钱，一盒就省了23块钱，这一套啊省了300块钱。活动只有今天、明天最后2天了，各位啊，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直接是99元，买10盒送您3盒，整整的13盒，只要990块钱，划算下来每盒羊奶只要76块钱，每杯羊奶只要5块钱。 对， 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来看到手机尾号是4410，朝阳区的朋友是直接订购了3套，说呢就是来囤货的，喝了好几年，这次优惠力度大，比什么赠品都实在。确实啊，您算算看啊，99块钱一盒，13盒就是将近1300块钱了，而您现在才花990块钱，这一套就是便宜了300块，肯定划算。 对， 而且呢，这次是全部提